手旁，冬天在秋日的风，你是潇洒的女英雄。那爱情总是让人冷了，傻了又疯了，错过的太多，结局太心痛。闭上眼，却看着自己发亮。你拥有最体贴的朋友，你知道是梦是自己发亮，到最高也自觉的前头。闭上眼，也看着自己发亮。你拥有最体贴的朋友。 就是

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泪，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泪，有花没有花 除了吴昕呢，他换了打法。最近呢，他回复橘子犀利的问题二十个，被问到傻白甜演的最好的两个女人是谁，他笑眯眯的说：“傻白甜演的最好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。”至于对自己的表情包怎么看呢？他说：“能当表情包也是一种荣幸，自己就常常用吃面的表情包，也希望大家多多使用。” 又过了一整不变红色的节日。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，我的快乐在零下十二度迷失，呼出的气总会有你的影子。我用了十种摆脱孤独的方式，揣了十种不会失眠的睡姿，等待是爱情最和平的样子，等希望慢慢绝望直到心死。 Merry Christmas,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、oh, 一度简讯没回过，最好这样不联络，反正我也早已不难过。 Merry Christmas,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，我写了好几本沉默的文字，埋藏了好几年苦感的心绪，正确的手写可以温暖你手指，用温暖这个字眼多么讽刺。 Merry Christmas,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、oh, 一度电讯没回过，这样不联络，反正我也早已不难过。 Merry Christmas,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、oh, 我的眼泪我封锁，你的冷漠你带走，蓝色的圣诞节也不错。 在自己的泪水干枯。

论，眼神是唯一言语，爱从不该放纵，只因为你一再言不由衷，学会迷了深渊，沉默是唯一决定，深情冰冷了的心，都无法能一次轻易的通过，深情冰冷了的心，没有破折你难以轻易的拆穿，一切放在我心里，始终不求你的回应。 继续

作为女朋友最大的优点的就是性格好，不做作，爱笑，这三条的确是女生性格中的维他命，不救命但是非常养命。她给潘玮柏准备的礼物居然是藏红花泡脚用的。作为泡脚养生推广大使呢，她说也很想送泡脚盆，就太沉了，做人还能再不浪漫点吗？ 这个城市那么小，不能赶走我寂寥，冷冷的陪我睡不好，我也能为你知我多少，裹着你的黑外套，渴望着你的拥抱，让你的气味把我绕，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，你可知道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，再闭上我的灯，能不能知道一张另一端的梦？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，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，等你到天亮，等到你睡着，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是我是我。 我的心跟对方 悄无悔，关于你倔强和不妥协，一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困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，如果我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落叶。我最近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狠心越难的化解，也许真是我有勇气去揭开你防卫的外衣。最近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担心面对分离。 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我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定义，总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趁着爱回头太难，不忘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了？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路的漫长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落寞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我们说到吴昕跟潘玮柏，他这个吴伟雄的组合呢，哎，真的是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他就告诫潘玮柏啊，你现在已经很胖了，要多泡脚。追忆两个人在快本认识的时候，质问潘玮柏为什么加了所有人的微信，除了他，还称潘的是儿时的偶像。吴昕自己是83年的，潘是80年的，男生真的是应该好好呵护这个上大学还在童年期的女孩子。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，患得患失无法投入，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你的身边早有幸福，你拿友情当作烟雾，温柔变成包袱，好自私，你让我痛苦。自由和我的主意。 说到吴昕呢，有一次他到这个巴黎时装周接受记者的采访，他穿了一件旗袍，头发是高高的扎起来，妆化的也是非常立体，瞬间五官有点法国女子的影子。贝丹吉对法国的印象他说不陌生，因为出外景经常来，巴黎对他个人来说呢是一种情感的延续，因为大学第一课讲的就是巴黎很难忘。 我们到旧地重游，收拾那些感动，现在牵手出分手，让回忆变朋友。落叶会记得大树的执着，在离开以后，我们背对背靠拢，直到是往前走。别好别回头别挽留，我爱多点洒脱，很多话更在后说不说，心都回头，不然你我都掉头，靠近彼此的怀中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嘶吼练习出两条腿的路，爱恨说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最后拥抱心动心的无助，爱我曾付出，被深深被心记住，伤害是